攻读马加伯上第十五章。德莫特流王的儿子安提约古从海岛上致书给犹太人的首领西蒙大司祭和一切犹太人民，内容如下。安提约古王祝大司祭兼首领西蒙及犹太人民安好。昔日有些歹徒统治了我们的祖国，我们决意要将王国夺回，恢复原状。为此，我招募许多军队，准备许多战船，决意要登陆，向那些破坏了我国领土，使国内许多城邑变成废墟的人复仇。所以，凡先王过去对你所豁免的一切赋税，对你所豁免的任何其他贡品，现在我都加以追认。我还准许你为你本国铸造自己的货币。耶路撒冷及其圣所是自由区，凡你所制造的武器、所建筑的及你现在所占据的堡垒仍属于你。凡你所欠王的债以及你将来应给王缴纳的，自今以后永远豁免。几时我们光复了王国，我还要更盛大光荣你、你的民族和圣殿，使你们的光荣彰显于天下。174年，安提约古进军祖国，一切军队都来归顺他，以致跟从特离封的人很少。安提约古追击他，他只得逃往临海的多腊去了，因为他见祸患临头，军队又背离了他。安提约古便面对多腊扎营，跟从他的有步兵12万，骑兵8000。他将这城包围，海中的战船也在迫近，海路一起夹攻，不准任何人出入。那时，努莫尼和他的同伴从罗马回来，带着致众君王各邦国的书信，信上这样写道：罗马执政路基尤祝扑托勒米王安好。西蒙大司祭和犹太人民派遣犹太使者，如我们的朋友与盟邦一样，来到我们这里，重订以前的友好同盟。他们还带来一座千米乃的金盾，所以我们乐意写信通告各位君王、各邦国，不可对犹太人图谋不轨，不可攻打他们的诚意和国家，也不可与他们的敌人缔结同盟。我们乐意接受他们的金盾，所以若有歹徒从他们国内逃到你们那里，你们应将他们交于西蒙大司祭，使他按自己的法律惩治。执政者也将这事写给德莫特流王、阿塔路、阿里亚纳特和阿尔萨格，也写给各国，即散扑沙漠、斯巴达人、德罗、明多、西基雍、加里亚、萨摩、庞菲里亚、里基亚、哈里加纳索、诺多、法瑟里、科斯、西德、阿拉多、戈尔提纳、克尼多、塞普路斯、基勒乃等。他们还将这信给西蒙大司祭抄写了一份。同时，安提约古在多腊附近扎营，不断进军攻城，并且制造军械包围特离封，使他不能出入。这时，西蒙派精兵2000来助战，同时还赠送金银和大批武器。侮辱安提约古不肯接受，反而废除了以前与西蒙订立的一切盟约，待他如陌生人。安提约古王派遣他的一个朋友阿特诺比去见他，与他商讨说：你们占据了我王国的诚意约培、格泽尔和在耶路撒冷的堡垒，蹂躏了那些区域，在国内制造了严重的灾祸，还在我王国内占领了许多地方，所以现在你们应归还你们所夺去的诚意， 并将你们在犹太境外由占领地区所收的税交出。若不然，就得付500塔冷通银子做代价，再为因你们的破坏而遭的损失及你们由城中所收的税另缴500。再不然，我们就要来攻打你们。王的朋友阿特诺比来到耶路撒冷，一见西蒙的尊严、金杯银爵以及许多侍从，很是惊奇，便向西蒙报告了国王的话。西蒙回答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侵占过拜人的土地，也没有强掠过别人的财物，那都是我们祖先的产业，不过被敌人无理地强占了一些时候，我们只趁机夺回我们的祖业而已。至于你所要求的约培和泽格尔，虽然二城严重地危害了人民和我国，但我们仍将付出100塔冷通的代价。使者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气愤地回到国王那里，将这些话和西蒙的尊严以及他所见的一切向他报告了。王既勃然大怒。以后特黎峰上船逃到奥托西亚去了，王便委派庚德巴为海滨地带的总司令，将步兵和骑兵都交给他，命令他面对犹太扎营，又命他修筑克德隆，巩固门户，攻打犹太人民。然后王亲自追赶特黎峰去了。庚德巴来到亚穆尼亚，开始骚扰百姓，侵入犹太，捕杀人民。他按照王吩咐他的修筑了克德隆，将骑兵与步兵屯驻在那里，以便巡逻犹太的通道。